不如他们的先辈。明朝骑兵对蒙古骑兵的个体战略优势已经失去，想要克制整日游牧抢劫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力，必须配合使用其他武力手段。朱棣同志呢，根据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设置了三大营，并正式将火炮军队引入了明军的战斗序列。他希望用火器来压制蒙古骑兵的冲击，但是问题在于，骑兵不同于象兵，这个速度是极快呀。由于当时火器杀伤力和射击距离以及换火药时间的限制，即使朱棣使用木鹰的三行火器战法，也是无法抵御骑兵冲击的。那么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啊，明军终于找到了一套能够有效克制蒙古骑兵的战法。本人呢，给这明军使用这套战法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名字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啊，取材于某搞笑电影中《要你命三千武器》。也许啊，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这个所谓的“要你命三千武器”是由西瓜刀、石灰粉、毒药、绳子一系列工具组成啊。具体这使用过程呢，比较复杂，也很多样。比如先撒石灰粉遮住对方眼睛，然后用那西瓜刀砍，或是下毒等等啊。我在这里呢，借鉴其名绝不是为了搞笑，恰恰相反，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正好能够借用来说明永乐时期明军战法的特点。明军这个三板斧战法啊，是建立在三大营基础上。与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类似的是，明军是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蒙古骑兵的目的。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骑射。这一轮骑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头。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啊手持制骑兵武器，像什么长矛等等，对这个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这也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头。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错骑锐骑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这一系列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细节操作过程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是相同的。以冲击力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是败在了明军这套战术之下，无论多么凶悍的骑兵也扛不住这三斧头。这套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经常搞得蒙古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此外，明军使用的武器啊也是很有特点的。据考证，当时的明军骑兵使用的兵器与蒙古骑兵也多有不同，某些明朝骑兵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另一种威力更大的独门兵器狼牙棒。虽然骑兵多数使用的是弯马刀，但据现代科技人员研究表明，高速移动中的骑兵在与敌方骑兵对交锋时，使用狼牙棒的一方是占有优势的， 这是因为狼牙棒的打击范围广，使用方便，马刀呢只有单面开刃，狼牙棒却是圆周面铁刺，无论哪一部分击打对手都会造成伤害，此外还兼具棍棒打击之功能，这个威力实在堪比现在街头斗殴时使用的王牌武器三棱刮刀。而且狼牙棒的比量制作费用低廉，没有统一标准，在棍棒上加装这铁钉铁签等物体啊，几十分钟即可制作完成，那是简单方便，还可自由发挥创造力。如个别心理阴暗者会加装倒钩倒刺的，不死也让你掉层皮啊，实在令人胆寒。正是所谓价格便宜量又足，他们一直用的。综合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明军的胜利绝不是侥幸，在他们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先进武器的研发、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过程的细节编排，是无数军事战术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所以在我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这句话实在是极为正确的。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木鹰三型战法一样，朱棣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近似品。300多年后，一个矮个子开始使用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是步兵上。可以看出啊，他这套战法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位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啊，总是有某些共通点的。会开到现在，也该散会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总结会议中了解一些明朝的战术思想和技巧，也算没白开这个会。哎，对了，差点说漏了最重要一点。以上我们已经概括了明军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方法，虽然这些都是明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并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负关系都遵循着一个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马哈姆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步阿鲁台后尘，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看来，马哈姆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边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事实证明啊，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脱欢，20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野心。朱棣对待蒙古 部落这种指哪儿打哪儿、横扫一切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下来。瓦剌呢，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语用在此处啊，是十分合适的。永乐大帝朱棣就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此时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邑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事实上啊，朱棣时代奉行的依然是他父亲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他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这个机构就是内阁。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的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谢晋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做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了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死后的500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啊，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中。无论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目的建立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他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 那么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我们前边曾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这个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这个心里啊却很虚啊。自己搞阴谋的人必然总是认为别人也在搞阴谋。为了更加有效的监视百官，他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但不久之后啊，朱棣就感觉到锦衣卫也不太好用，毕竟这些人都是良民出身，和百官交往也很密。而朱棣本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科学精神，认定这些人也不可靠。这下就难办了，特务还不可靠，那谁可靠呢？哎，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可以说呀是特等残疾，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啊。但毕竟曾经帮助朱棣篡位，一直在朱棣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啊，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儿直接向我汇报请示。这个办公地点呢，这个啊，就设在东安门吧。嗯，这样调动呢也方便点。至于名字嘛，既然总部在东安门，那就叫东厂吧。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是登上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罕有匹敌。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那么家住北京的朋友啊，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一看啊。具体地址呢，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官坊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名称而已，东厂的官坊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14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坊。虽然语法不一定流畅啊，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啊，这样的印记呢还兼具一定防伪作用啊，毕竟这个街头啊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的字，花费的力气会更多，那收费的那也就更高。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给予适当的保护。下诏对后周世宗时未废毁的寺院着手修复，留下来的要妥善保存。其中最重要的运作是，选派了157名僧人西行求法，寻求新颖的佛教思想，还组织刊刻《大藏经》，以充实和丰富传统思想文化。他还下诏禁止大型的佛教活动，不允许僧尼夜集侍女开展宗教活动，表明了他允许佛教发展，但要适度和有节制的态度，充分说明了宋太祖对待佛教的政策是明智之举，也可说为北宋的佛教政策定了基调。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北宋皇帝和五台山佛教颇有因缘的是太宗、真宗和仁宗。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据说从小由太祖一手拉扯成人，又靠着他母亲和太祖的口头协议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的历史家认为，宋太宗赵光义比赵匡胤要残忍，因为历史上赵匡胤及儿子赵德昭的死，还有弟弟赵廷美的死，均与他有关。但赵光义执起政来却宽松敦厚，这位非武人做天子的帝王武功自然不怎么样，但他在伐北汉这件事上应该说还算不错，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当他回过头来再次征辽时，果然就露出了马脚，在高梁河的一场激战中被辽军打得大败，背上中了一箭，险些被擒。公辽的败绩对这位帝王影响极大，从此余悸惊梦，种下了软弱的祸根。可见一个帝王的作用影响对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正因为宋太宗武功不行，只好一头扎在文治上大做文章，据说弄得还颇有点建树，还渐渐出现了些太平的景象。故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免不了时常用佛教来装饰一下太平。宋太宗继位后开始崇佛敬僧，第二年即改隆兴寺为太平兴国寺，第三年又赐天下无名寺额为太平兴国。与此同时，他还设立易经传法院，译制新译三藏圣教序，令人修撰了《大宋高僧传》等佛教典籍，还令度天下同行为僧。此外，他还要求朝内文武大臣也要尊奉和保护佛教，又大力敕建寺塔，在内殿建立道场。这位武功平平的帝王在这方面却身体力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和五台山的姻缘还有一段故事传说。相传宋太宗初继帝位，即想建立功业，故灭了北汉后即乘胜北伐征辽。他带兵进入五台山，在南台南的一座山岭下宿营时，晚上忽见岭头出现了一圈白光，继而在光中看到一尊金身八臂文殊像。太宗惊异之极，想到征辽大队人马进入文殊灵境，佛菩萨慈悲，定是不乐干戈，因此显圣。于是他伏地再拜，发誓护持庄严五台山道场，又在领头插上一支玉箭，命令士兵以此领为戒，不准进入腹地，退兵绕道而行。南台插箭领即由此而来。上述故事虽系传说，但和历史实际也没多大出入。据说当时宋太宗确实来过五台山，他在刚刚收复晋阳之后，就在太原的平晋寺召见了五台山鹿泉寺沙门瑞建， 询问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情况，赏赐了瑞建许多财物，命他即刻将简陋的鹿泉寺改建为太平兴国寺。清凉山志还记载了他平晋之后，五台山真容院敬业大师向他进献了山门圣境图和五龙王图。当皇帝正预览之时，天空突然一声巨雷，大雨瓢泼而下，太宗大惊。敬业大师说，五台龙王见驾，今二龙相会，故得瑞雨。宋太宗听了大喜，遂赐号崇教大师，命为五台山僧正。接着宋太宗下诏，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捐税赋。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五年，即敕令在五台山重建真容、华严、寿宁、太平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十大寺，对五台山佛教圣地可谓是护持有加。宋太宗扶植五台山佛教，庄严五台山道场，做得也很到位。他不仅免了五台山的赋税，还在派遣蔡廷玉等照修五台山十四时，为保证建寺所需，特斥河东路有私运送给财物，又安排沙门方润担任十四僧正。十四建成后，即赐额鹿泉寺为太平兴国寺。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还命太原、成都两地铸造铜钟，分别赐予五台、峨眉两山。挂钟之日，两山各由范僧十个组成为首的奉迎铜钟队伍，一路红钟声声，声闻百里，浩浩荡荡，显示了帝王奉佛的排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太宗在所修的台山十寺中，选定了唐代时文殊菩萨显圣的真容院为皇家寺院，格外优待。一是派中使专门为真容院送来金泥书经一藏，命每岁度僧五十人，令事清修；二是在太平兴国五年，令内侍张廷训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安奉于真容院。淳化二年，宋太宗又命五台山每年度僧五十名，其中规定真容院每年度僧二十名。这样，他在大兴五台山佛教的同时，也将真容院开辟为皇家道场，使其成为诸寺之首。由于皇帝的扶植，五台山不仅寺庙重焕了新颜，佛教也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宋真宗赵恒也是一位颇重文治的帝王，前期虽说忙于政事，也出现过咸平之治的小康景象，但他一手策办的澶渊之盟，以巨额的经济代价换取契丹党项的和平，无疑又给宋朝植入了软弱的基因。真宗后期沉溺于迷信，广建道场，祭天祀地，普渡道士同行，敬重佛法。他不仅自己著作，还大开范学进行译经，还组织好佛的宰辅慈臣如王旦、王钦若等为译经润文，在朝廷中掀起了一股崇佛的热潮。他批准太宗妻女吴国大长公主，还有密曹两王女及后宫三十多人出家。其实全国僧尼达到46万，其崇佛可说胜于先朝，所以他对五台山的佛教也是护持有加。景德四年赐钱10000贯， 对真容寺再加修建，并建两层13间大阁，次阁奉真阁，并设文殊像，其启幻书立应耀临古。天禧四年，又将五台山普渡同行。接下来的仁宗皇帝赵祯也很尊奉扶植五台山佛教，他选中了五台山高僧崇庆撰写的《大藏经》名《礼忏经》，命义经院勘定后颁行于世，又命善住院道高德重的和喜法师为僧统主清凉寺，赐号慈义大师，管理全国僧尼事。有一者三朝帝王眷享灵峰，流光无顶。其实敕送五台山的天书玉札就达380多轴，清凉之星于时为盛。当时全山有寺73座，僧人数量仅次于唐代，出现了唐代以后少有的兴盛局面。却说宋代时，儒道士经过长期的争论斗争，佛教中的一大批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其禅学思想影响着儒家理学的形成。经过五代十国社会动乱的士大夫阶层，此时处于内忧外患和新旧党争的夹缝之中，感到世事难以预料，便纷纷与禅僧交接，自我陶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人，而张商英则是对五台山的佛教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一位居士。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今四川新津人，为北宋大臣，官至监察御史，后为徽宗时丞相，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一位典型的维摩诘式的居士。张尚英魁梧洒脱，一表人才，胆识过人，辩才无碍。相传他10几岁到京城应试时，有位相士预先梦见神人对他说，明天迎接相公。第二天途经相士家的张尚英果然到了，相士很是惊诧，便说，秀才如果还没娶妻，我愿意将女儿嫁给你。张商英起先告辞，相士便说，你是怕考不中吗？如果考得不理想，我也不会毁掉婚约。张商英果然进士及第，便娶了相士的女儿。张商英进士及第不久担任主簿，一次他进入僧寺，看到寺里整齐的佛教金字经书，非常气愤地说，我孔圣之书难道还比不上胡人经书那么让人敬仰吗？遂在晚上坐在书院，吮笔研墨，平指长叹。夫人相氏叫他说，官人夜深了怎么还不睡觉呢？商英说，我正在写无佛论。相氏说，既然无佛，那还有什么可论的呢？你应该写有佛论才对。张商英对夫人的话一时半信半迷，终于停笔。后来他拜访一位同事，看到佛龛前的维摩诘经，打开一看，触目的一句话是，这病不严重，但也不会不严重，便感叹地说，原来胡人的话也很好啊，便向同事把这部经借回去阅读。这时夫人相氏对他说，你可以熟读这部佛经，然后再写有佛论了。张商英对夫人所说甚感惊异，从此居然深信佛道。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张商英做了居士后，喜欢谈禅论道，虔诚学习禅典，先后拜访从月、大慧、克勤、报恩等禅师。由于他的佛学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还闹了不少笑话，但他宁佛喜禅，维护佛教，倒还专一真诚。 看破红尘、爱红尘的张商英一脚踏入仕途，就是在熙宁变法、元佑更化、蔡京专权中度过的。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张商英往往慷慨放言，但又见机行事，表现出了他的不稳定性。他先是由王安石的学生张纯推荐，受到王安石重用，支持过王安石变法，但在旧党文彦博的反对声中，则称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却又对元佑全面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提出了质疑。这种论调似乎和苏轼的意见相左，因此他借此写信给苏轼，大拍马屁。苏轼认为此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没有上他的圈套。张纯为相，新党执政后，张商英又上书攻击苏轼、司马光、文彦博等一般元佑旧党，结果苏轼遭贬。到徽宗时，皇帝认为蔡京九道国柄，中外积怨，而张商英却能力同存异，视为贤者，后来才拜他为宰相。在商英任宰相极短的时间里，也办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好事，后又因事降为观文殿大学士。在仕宦道路上，可看出张商英常常官风使舵，依附不定。但尽管他这样，在封建皇权复杂的斗争中，总免不了臣服升降的命运。张商英诚信佛教，自称是文殊眷属，因此和五台山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据说他几次来到五台山，都看到了祥云圣灯、天龙八部等异象，因此张商英在五台山简直是呼佛要灯，无所不应。以后张商英又在密摩岩见了文殊骑士像，看到等身白光、菩萨三现等等一系列的灵瑞异象。张商英自称是文殊眷属，所以他在五台山能够随意调动各种灵瑞异象，自然他本人也常以一位圣者的姿态出现。其实并州大旱，张商英以文殊眷属的身份挤上五台山祈雨。元佑四年六月那次，当他至罗侯足迹殿礼拜了罗侯圣迹，安奉了自塑的文殊菩萨圣像时，忽见殿顶宝盖上出现了数盏金灯，进而又在晚上看到殿左右出现了十大金灯。当他三跪九叩礼拜了文殊菩萨，心满意足地离山出行。当走到代州时，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天空忽然浓云密布，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干枯的田禾也顿时变得丰绿了。这在张商英来说，他在五台山祈雨真是灵验之至。不甘人下的张商英，他作为文殊眷属，既能感通大圣，又能祈得灵雨，越发证实了他的非凡之处，所以他对五台山的佛教虔诚护持，责无旁贷，除捐钱三万贯，兴建了菩萨顶、罗侯寺外，还办了两件佛界称道的好事。一是请求皇帝批准将边城占据的三百顷田地归还了佛寺，二是应四僧们的要求，将自己在五台山的见闻撰写成《续清凉传》公诸于世。续传虽多夸张其词，但他面世后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众多佛徒信众闻之，纷纷前来礼拜文殊，使五台山的佛教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因此说，张商英是对五台山的佛教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位明公护法。至于张商英本人，他借助五台山特有的地质气象、文殊信仰，神化自己，抬高身价，为他爬上高位大造舆论，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到后来还终于当上了丞相。这在他看来，恐怕又是佛菩萨保佑的结果了。张商英他曾写过一首名为《咏五台》的诗， 虽然是以文书眷属的口气写的，但感情也还真挚，又写出了五台灵山的特色。今天的节目就以这首诗为结尾吧。五鼎嵯峨皆太虚，旧众偏称我诗居。独龙池畔云生骚，猛虎岩前客过书。冰雪满山银点缀，香花遍地锦铺书。展开作句长三尺，一占山河五百余。 年年一代代，曾有多少人向你走来。润泽苍松温不败，又有多少故事在你胸中深埋。啊，金色舞台辉煌所在，古老舞台智慧所在，圣经舞台吉祥所在，凄凉舞台光明所在。

北京时间16点整。